清醒，已经不需要一些挽留自己。绚烂新世纪，神奇不受欢迎。爱你那么有你，却好像一张闹剧。嘿，我要走了，昨天的对白已不再重要，我已经过最美的一幕，只是在此刻都要结束。你我不断找寻，要再不断放弃，不断的犯错，要再不断远离。如果你还肯听，我想说声我爱你。是我看家本领。我要走了，昨天的对白已不再重要，我已见过最美的一幕，只是在此刻都要结束。都要结束，都要结束。